锵锵三人行，这个反日游行啊，队伍里虽然没我，但是队伍外一直有我。我这在观察，这新闻工作者的本分。我从西安观察到北京，观察到日本大使馆门口。哎，叶檀从上海来，上海情况怎么样？ 我前两天倒是在深圳，然后呢，刚好我那个助手非常兴奋跟我说：“叶老师，叶老师，你看看我的那个，我一打开他的苹果，全是照片。”就是那个深圳那个游行的照片，跟看到一模一样。一开始那个广场上空空荡荡，空无一人，你很难想象华强北啊那么热闹的地方没人。然后呢，队伍远远的过来，过来之后喊标语，这个打标语喊口号。那个标语我看了吓一跳，后来看看跟你这儿比也不算什么了，他那个标语叫“杀光日本人”。 过去网上一直讲着轰炸东京，你说真是？ 对对。 这是我感觉这次啊，就是好像在刚开头就是砸车的时候哈，我感觉啊，这个就是我昨天就说到，这个好像警方出现过短暂的一个犹豫，但是后来很快就是这个态度就明确了，就是你要是涉嫌违法犯罪，该怎么办？怎么办？ 这个警方也应该接到上级指示，他才知道怎么办，因为他这个有时候分不清啊，这个爱国和泄愤的区别，他需要分清这个。如果上面给他一个指示，他很快就分清了什么是爱国。我老说爱国是一个非常高尚的一种情感表达，每个民族都应该，这是最高尚的一个情感表达，但它不是泄愤，泄愤它就不一定是表达。 那对日本愤怒需要泄，这不就是泄愤吗？ 可以，你去到那边泄去，你不能全泄在同胞身上。 那 我们现在是完全的泄在同胞身上， 那不叫泄愤，那叫耍流氓，知道吗？因为你想想看，像他买了日本车，因为买日本车一般不是有钱人，老实巴交中产阶层，对不对？买日本车为了省油嘛。然后人家好不容易转上5年的钱买一日本车，你上去这个哐嚓一下砸了。你如果是真的想爱国的话，我觉得爱国第一有条件的，第二有资格的，你不是任何人都能爱国的。 你们说的挺有道理啊，但是我就说我这几天呢，因为我比较怂嘛，我不知道该怎么聊这个事儿啊，我就在看别人怎么聊，我就感觉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哎呀，其实每一个写评论的人心里啊都是有一个怎么说呢，这个左右为难，你都能体会到。你比如说我看，我说中央台怎么聊的，人民日报怎么聊的，还是哪各个报纸怎么聊的，哎，你都会发现呢，有时候有微妙的不同。比如说这个报纸今天就说呀，这个要理性爱国啊，这个砸车这是打砸抢行为，这个不好，但是呢似乎又怕伤了人的热情。你再别看人民网可能又出来一篇文章，这个标题可能就是呵护，要保护群众的爱国热情。好像这个每篇文章你看啊，都是基本上各说一半，先是要肯定大家这个爱国啊，但是呢同时也要说这个不能够打砸抢。所以你知道他们既然把毛主席抬出来了，我就经常想到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事儿很难呢。毛主席说过一句啊，甚至可以说是很反映真相的话，这当年很有名的话。毛主席说什么呢？就说这个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不是绘画绣花， 不能像大姑娘绣花一样从容不迫，好像是那么准确啊。可是你知道，我就觉得你看他一方面他说了实际的情况，群众一上街那玩意儿，这怎么能够， 对，是 这你知道，但是再有一个我又想啊，毛主席说这个话的时候是那个年代啊， 而且毛主席说的是革命 啊， 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 这是当年的红卫兵， 对，我们当年都背过这个啊。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是主席的原话。那么我觉得我们这个爱国呢，我觉得我们需要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训练，就是要知道爱国的内容都是什么。首先我们不能让人家笑话，你觉得你是爱国，然后全世界看你的笑话是肯定是不行的，对不对？尤其你这种打砸抢的这种群体事件一旦失控的时候，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对吧？我们已经安定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其实大家都很珍惜今天社会的这种局面。为什么很多人担心？就是因为珍惜才担心呢，对吧？那么很多年轻人是不知道的，年轻人跟我们这一代人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我是见过乱的社会，他们没见过。 一旦这个社会陷入一个无政府状态，中国历史上就是最后一次大的动荡，我赶上了，就是66年的时候，我看得清清楚楚，对吧？那时候呢，不财产受到威胁已经是小事儿了，全部都是人身受到威胁，很多人就是不知缘故就死在街头，家里也不知道怎么死的，要不然就逼死你，就很多人自杀，对吧？都是那个时代的事情，那个在我们记忆中是有的，所以我们希望社会是安定的，只有我们安定团结，我们才可能爱国，才能一致对外。如果我们自己都是这个状况，那肯定会出问题。 所以马先生他是那个 时代过来的， 66年他就有他这种观感。66年的时候我还是受精卵的状态，我的，所以呢我就会觉得真有那么严重吗？ 非常严重， 他们 非常严重，就是打砸抢会，就是很多人家里哈，那时候都是直接冲进人家里，就说这家是一个是这个什么这个地富反坏分子，其实人也不一定是，光就冲进家里去了，把这家里就是抄走算轻的，有的就给点了。 所以我想啊，爱国其实是分不同的层面的。刚才说我们当然尊重爱国激情，对不对？它很朴素的一种感情，但你想想看，这个美国人怎么爱国，或者是以色列人怎么爱国？他很简单，你二战结束之后，他到现在还在搜罗遗骨，然后把每一块遗骨拿回去，然后葬起来，把你的名字写出来，告诉别人你的生平是怎么样。他是尊重每一个国民的个体。 而且呢，就是我刚才我最后琢磨了一个，就是说，如果说毛主席70-90年前说的这个话，如果说我们现在还这样相信的话，那是不是没有进步？为什么？因为我现在确实觉得时代进入了一个精确的时代。 对， 真的就是你不说别的，不要讲文明法治，就是战争。你看我最近看美国打阿富汗战争啊，对，美国人伤了不少平民，但是你不能否认呢，他这个打仗像大姑娘绣花一样的这种努力，哎呦，那玩意儿你知道，一个队美军呢、跑一村里，他这个强大到一个，就是说我完全把你弄住，弄住之后就搜身，搜身没枪，枪走，对吧？发现有枪，哐叽给你摁住。他已经就是真是就是说就是像大姑娘绣花一样精确的，你一米之隔，你打塔利班你就不能打了拿就没拿枪的这个平民，尽管他拿起枪就是塔利班，他没拿枪就是百姓，可是你就要按他当时的状态。你像包括现在这个执法，真的是啊，我们要讲一个世纪以前的执法是很粗略的，你妈没有，那就是要付出一些少数人的代价， 包括战争状态， 包括战争状态，对吧？牺牲一些少数人的利益，这是避免不了的。可是今天呢，这个社会发展到一个高精尖的阶段，我就发现还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就需要你这个法官甚至是一个市长，你就像大姑娘绣花一样，你就得办了这件正义的事儿，但你不能伤害这个无辜的人的利益，你发现没有？现在就是进入这个时代了。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精确制导时代。你比如说这件事情是这个人做的，那就是这个人做，而不是说你是这个阶级做的，所以我把你这个阶级果断，肯定不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啊。那你比如说我们说爱国，经济爱国怎么爱？你说我们肯定要分析啊。你如果一个学者很爱国，你就分析，你告诉我，对于日本来说，什么是致命的？你不是说去砸一个日本车，那叫什么致命啊？你要说啊，这方面的进口，如果我们不信，那么对于日本人来说影响很大，对不对？或者是关税提高多少，那叫做真爱国。其实以色列人什么全是这么干的。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说的话，像我们爱国的话，记住历史，一定不要遗忘历史，但是你要有大局观。你比如说，我觉得这一波肯定是给挑逗起来，我甚至我觉得是看到两个蟋蟀在挑逗之下打起来了，我就是这样的感觉。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这一波咱们鸠山由纪夫的时代跟中国关系很好，其实在这30年里头，中日关系总体来说是不错的，然后把钓鱼岛搁置起来，搁置对于中日两国都是最好的，大家先不去碰这个窗口，对不对？然后呢，当时我记得两国的金融界在探讨什么问题，说是不是东亚自贸区，因为中日韩之间自由贸易没有关税的话，这是全球最有力量的一个贸易区了，然后再是亚元，如果有亚元的话，那么这个就不受美元控制了，因为中国日本跟韩国如果用同一种货币的话，那么这个贸易量一下就上来了。其实像这种当时都在探讨过程当中， 但是最后随着什么南海包围链一形成，现在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而且这个局面，那个设想都一点不可能了。你今天探讨亚元，那一点都不可能了， 就变成很搞笑的事情了。但是当时是很认真的在探讨这个事情。 但是我觉得这个群众发出呼声，好像还是很有必要的一种斗争手段。你说是不是？有的时候是不是说，哎？我们当然，我们也没法跑东京大街上上街，这玩意儿不太好，是吧？ 我看到一张照片，靖国神社前面有 吗？ 对对对， 有吗？哎，那是勇士啊，那是勇士啊。但是我是说啊，有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美国炸那个南联盟大使馆的时候，我们也在国内就是说 游行 要发出吼声，因为这个吼声啊，要在媒体时代啊。他这也是一种跟外国斗争的手段， 是 不是？ 是， 就得让他看见。 对。 而且我即便政府采取了某种决策的话，你也知道我这个背景。 对，民众的态度非常重要，但是民众的态度并不是说是一个失控的态度，是一个理智。我们刚才说爱国是，其实爱国是感性的，但是你行为一定是理智的。第一，你不能伤及财产，这是不允许吧？伤及生命就更不允许，因为我们今天还没发现到伤及生命，是吧？因为伤及财产这事儿蔓延到一定程度，它就开始伤及生命，因为伤及财产不解气。如果说你这个随便伤及人家的财产， 你如果说推车，如果那有的人坐在车里，你当街掀翻， 或者这个人拼命的保护他的财产，就会变得非常激烈，就会出问题。 您刚才说的啊，比如说我是一个日本车主，或者我是一个开卖日本货的店，然后呢，你们赶来，我拿把刀站在这儿，一个不小心就可能伤及生命啊，完全有可能啊，你们谁敢来？ 不是谁敢这么干？ 对， 谁敢来？我说谁敢这么干呢、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这个最近啊，我是觉得中国这个边境有事啊，好像就是这个什么 全有事， 日本东海啊、南海啊什么的。但马先生最近刚游了一趟 越南 啊，越南好像，哎，我听说越南，当然这我不知道是不是媒体炒作啊，听说越南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说现在中国人不是反对日本吗？说不上日本什么旅游嘛，对吧？现在就是越南大力催谷，这个各种优惠条件。鼓励到日本去旅游， 到越南去旅游吧， 到日本，从就越南发展越南人去日本的旅游，就是说你们中国人不是反对日本吗？我们越南人上日本旅游， 那我觉得 但被解释为要跟我们中国这个对着干。 越南不太可能，越南现在目前情况你能看出来，它大概社会状态是我们20年到30年之前的状态，它满街都是摩托，哎，但是越南人家摩托有一个管理的方法特别好，就是他那么多摩托吧，他不丢，你随便搁他都不会丢，为什么呢？ 路不拾遗啊。 不是路不拾遗，他有一个法律规定的特别怪，就是买摩托的人，如果你买的是盗窃的摩托，你的刑期是偷摩托的人的一倍。明白了吧？那谁也不去买这个盗了的摩托，因为他说曾经有一段时间就那个摩托老被盗，后来就把法律这么一改，就是买的人的罪重于偷的人的一倍，所以没人偷。 这是不抓卖的，抓嫖的。 对， 是吧？ 对，所以他就特别管用。我看他那个社会这个状态很好，就是如果没有，就现在年轻人哈，要是没有见过80年代的中国，我说到那儿去看看，那个补课的状态很好。因为我们周圈的国家都有一个问题，越南、日本、朝鲜，包括韩国，是吧？ 对， 他过去都是使中文的。它都是我们的文化，它都是陆续的废除。你看越南也把汉字废除，这个日本到现在没有完全废除，它还是大量的汉字夹杂。这韩国就朝鲜已经就是彻底废除，因为汉字不废除的话呢，你的文化对它的影响是至深的，是致命的。就换句话说，中国人确实，这不是我们不就这我一吃这面条俩字儿我认得，我发不出音来我还吃不了这碗面条了。 没错， 他都给改了。但是日本呢，日本到目前为止呢，他对中国文化他还是认同的，就是他认为我们是从这支过来的，所以他在他的这个就现在的文字当中还是夹杂着大量的汉字，就是你去日本会很多地方你还觉得还是比较方便，一看就能看懂，这是文化的力量 啊。但是为什么他们现在好像对看中国都有点 敌意呢，还是说 当然了，你大呀，你老大呀，他本身是一个紧张状态呀，他永远是一个紧张状态。 你想想看啊，如果你是周边，你比如说只有600人的国家，或者他现在尽管1亿多人，但他人口增长非常少，边上一个13、14亿的国家，而这个13、14亿国家现在还处于一个混沌状态，还在往上走，你不知道它的标准是什么，准则是什么，搁着你也害怕。我觉得人是人之常情。 对， 这是人之常情。 你害怕，你还在钓鱼岛上挑事儿，这不是有些行、 他越害怕的时候，他就越要叫板。我觉得是另外，我觉得他这个这次有点是我们的这个国家的政治形态跟日本非常不同。日本是无数个人说了算，所以他就有左翼和右翼。 对， 他右翼就会出来挑事儿，因为他是选举制嘛，他一定要获得就是眼球，是吧？这咱们现在叫眼球经济，他叫眼球政治， 眼球政治， 对吧？他必须要出来这些葛事儿来出来来说，拿着一个不该弄的事儿来弄。我想呢，你看，我看最近看到新闻报道的时候，也看到就是很多日本人也不愿意这样，他也不愿意，他也希望社会是稳定的，也对右翼集团，就日本的右翼，持一种批判态度，或者持一种这个组织态度，但是。作为右翼集团，它是刺激它生长，你要越不理它，它越不长。 这个没用，这个是这个文化里边的一个劣根性。你想啊，所有的美国总统在上台之前对中国都特别狠，怎么狠他怎么说，因为他说要制裁中国啊，要什么什么什么，上台之后说的跟做的就是两码事情。 是， 因为他要考虑到具体的情况，像这个石原，他如果是日本首相的话，我觉得还稍微能控制一点，他现在只是一个姿势。 对对对对，是。 所以我觉得他是 就是挑事儿， 放开了说。 对， 他放开了说。 这玩意儿选举害人呢，我发现。 是吧？ 这选举会引起世界大战呢。 对对对。 对吧？我为了选票。 他其实是为他个人的利益，未必是为国家的利益。 对啊， 他 你这个民族主义啊，从来都是一呼百应的。 对， 我说中国是我们的仇敌， 是 这家选民，你要能成功掀起风潮，造成时势， 对， 你就上台。当年希特勒就是这样。 一样一样。 是啊。 对啊， 民族的这个概念，在这个。就是人类的文化中比国家重要，就是民族。所以我们经常强调我是中华民族。 对， 对不对？ 再不济就华人圈，对不 对？ 对 对对， 大家都是华人。 民族的那种认同感呢，它比国家的认同感有时候还强烈。 所以他为什么讲有种啊？ 那就是 什么血性啊？它这个是血里边的一种， 对， 一种力量。这个种的生存是吗？ 对， 就是 他认为他跟你不是一个种。 对，不，他们是有天神文化的，这个文化倒是真是不一样。就是我当时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就是日本人是非常，就是他一个这个非常恭敬的祭祀的地方，天神，然后大家去，那么很多留学生去，大家都是在那儿，尽管有的人相信心怀不满，也不至于做什么，但是有一个韩国的留学生过去就踩了一脚，我觉得我那时候印象特别深。就是像这种民族跟民族之间的争斗啊，特别难的。我就觉得现在回过头来想啊，像这个德国或者是美国这种方法反而更好。为什么呢？他们这个宗教文化有牙还这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记住你，历史上这一笔我记得清清楚楚，当时历史他绝不篡改历史，当时历史是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我打输了你或者你打输了我，清清楚楚，咱们把以前的恩怨一笔了结，然后现在开始我们开始做交往做生意。你比如说德法，两个国家照样能够站在一起，先是煤钢联盟，然后推出欧元，我觉得这种方法是最好的。最怕的就是纠缠不清，一开始以德报怨啊，然后是这个到底是谁打赢谁了，双方谁也不服气，然后扯到50年之后，你现在看起来他日本人对你还是不服气，我们对他也不服气。 是因为说起来就是在这个二战期间，中日之间不是一个单纯的战争，不是中日之间打的，是所有的外方介入，所以介入呢就是不服气，就最后是给拉开了，这事 没 打出个输赢来。 甚至有人就说呀，说日本人就这么想，日本人从来不认为日本是中国打败的， 他认为他是被美国打败。 对，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说句大俗话啊，我觉得游行也好，示威也好，真是要自强最重要。 对， 你知道，你说起这个战争啊，我当时我最近前两天我就看这个77事变的这个文章，你知道当时啊，你就是看得很冤的，没有办法，就是说这个蒋介石不是不想打呀， 他准备不了啊，没准备不好。当时他的这个情报官就跟他汇报啊，说要一打起来，平津就是北平、天津，平津守得住守不住，完全视乎日本人来与不来。来，就说，哎呦，你说武器装备就不要说了，就说日本人打枪，对吧？300米外打五枪，三枪都能打在一个拳头大的范围内，那就是中国兵一冒头一枪就打死你啊。然后就是说，这都是实打实的拼刺刀的这个训练。我就一下，你知道，我就想到当年中国兵啊是多么这个惨烈。就是说，通常我们需要5个中国士兵，才能在白刃战拼刺刀的过程中，才能顶得过1个拿刺刀的日本兵。哎呀，我就觉得你就说， 抗日战争非常残酷。 抗日战争，你现在你体会到，你就是你不自强啊！你看今天老美，你就知道，你要强，哎。怎么说都好说。 我们现在啊，就很多东西以为就是臆想中的，就挖个地道抗战就打赢了啊。其实整个就不是这么回事，那种残酷，那种博弈就超过我们的想象的。 对， 你想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63年了，马上63年建国嘛，是和平的，总体是和平的，没有大的战争，都是局部的，打个什么自卫还击战啊什么的，就是珍宝岛啊，都很小的事儿。所以人对战争是没有概念的，我们现在的人对战争是没有概念， 痛苦记忆没有了， 没有，现在都不要说战争来了，断电24小时是彻底歇了，是不是？ 对， 他受不了，没有过去的精神了。我爹那一辈是打仗出来的，我 所以你如果真爱国的话，有时候你就在想，你要退一步，你想，哎，我们有时候合作反而是爱国。或者然后是你才能强大，强大了你才能像美国一样，要不然你说什么都是。你刚才说蒋介石很痛苦，袁世凯也很痛苦。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日本人了， 李鸿章那时候就是打得过谁不打，就谁是傻子， 对， 打得过谁不打。